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天上的一 偷了两个礼拜，九年又来了，第一集就找到夫子来了，非常之高兴，今年一定好了、恭喜大家呢，今年呢一切呢是如意的，身体健康。夫子你有什么恭喜的观 众？我很特别的、我做新闻今年第45年了， 哇， 我就恭祝大家的觸覺，尤其是新闻觸覺，好像靈犬那么敏捷，跟住最重要一样的 肉动个鼻， 社会活动的效果胜似哮天， 哇， 哮天神犬， 哮天神犬， 大家要继续斗 肺斗肺， 讲出自己的声音。 不过狗咧，话俾你听咧，做一头好狗啊，唔好做啲衰狗。 我都话咯，你睇下用狗嘅边一方面啊嘛。有啲人话啊，我好似狗咁忠诚噶，啊，边个讲大家知啦吓。咁、我就话喂，咁你哋睇个主人系咩人嚟噶？或者个主人要你做乜噶？系嘛？如果要个主人要你明知系衰嘢，你都系忠心地做嘅。 系 咁。大家自己判斷咯，嚇、 啊！咁啊，有好多惡犬衰犬噶嘛，做一頭好狗，一條好狗趕走啲惡犬、衰犬，即係好似有啲狗叫斑點狗啊！你睇下斑點狗咧，Dalmatian 咧，原來咧百幾年前咧，呢啲斑點狗咧就喺美國啊，就嗰陣時係冇汽車噶嘛，啲消防車出動咧就拖住個蒸汽嘅水泵，咁啊通街啲野狗咧，原來馬係驚狗嘅。咁咧，啲馬如果俾啲野狗吠親咧，就會發癲，架消防車都反埋噶啦。咁啊，當時消防局啊諗到一條死橋，就養啲叫做 Dalmatian， 嗰啲叫做斑點狗。 嗱，睇下咩馬，我啊屬馬嘅。 啊，你屬馬嘅，係。 我就唔怕狗嘅。 哦，你唔怕狗啊？ 邊啲狗？ 係， 即係大家咧可以有自己本身嘅解讀。 係 啊，咁呢啲咧，大家有自己嘅想像空間。咁我就唔多。 我都係亂講嘅古仔嚟啊。咁啊，大家可以查一下咧，就係、原來啲 Dalmatian 咧就攞嚟做開路狗啊，就吠走啲惡犬衰犬，咁咧就可以消防車可以經過嘅。anyway， 言歸正傳先。嗱，你新春期間有啲咩做？ 冇嘢做，日日都系照正常。我春節我真系冇放假嗰種感覺啦、我平時電台節目我照做，我照翻工。 係 係真係冇乜太多特別咁嘅過年氣氛嘅喎，冇喎。 冇啦，咁啊，即係 得個照做嘅。 你知啦，我都話我唞咗兩個禮拜啊嘛，咁啊即係煲下劇咁啦。咁啊，偶然咧睇到咧，即係大陸有套片，我估一兩年前製作嘅，叫做《換了人間》。咁你有聽過咧？就即係講咧49年中共革命，即係奪取政權前後嘅嘢。咁啊中揾邊個扮毛澤東啊？找阿唐國強最出名的扮毛澤東好似又揾個好後生嘅扮周恩來，咁後生咗好啲，唔知過幾多歲啊？咁其中有一段咧，就講周恩來咧就三顧草廬，請去一個大知識分子屋企，咁啊佢個知識分子叫做黃炎培啊，咁啊大家都知啦嚇，咁啊請黃炎培咧就出任咧呢個中共政府嘅輕工業部長。咁啊，講咗費咗好多唇舌，就要向毛澤東咧係交代，即、就、係、是、報告，即、就、係、是、個進程係點嘅。講到毛澤東就好想識呢個人，咁但係咧套片咧冇嗰段，我哋可能會即係好留意嘅，大家嘅。阿黃炎培咧就喺1949年，即、就、係、是、中共建政之前3個月，7月到咧就見過毛澤東。咁啊，黃炎培同毛澤東講咧，中國歷史咧都走唔出咧呢個興衰呢個 cycle 嘅。啊，咁咧就係周期率啦。咁毛澤東咧就話：，唔緊啊，而家唔同啦，我哋而家新中國啊嘛嚇，換了所有嘅嘢都係唔同嘅。我已經揾到條新路，就叫做民主啦。 講咯，講咯。 咁呢段咧叫做咧啊，有個名嘅，嗰個好好出名叫做周期率啊，啊咁啊或者係咩搖動對話呢樣嘢啊，咁啊喂，咁佢咁講啊，四九年咧結果點啊？ 雖然我而家唔睇大陸呢啲劇嘅， 啊 點解咧？同八十年代佢有與意相關。以致是反映一啲嘅即係理念嘅，而家咧完全是一種工具嚟嘅嚇，咁所以好多人而家睇國內嗰啲嘢咧，係當背景音樂嚟睇嘅咋，譬如好似春節聯歡晚會，大家扭著個電視機，但係唔睇嘅，因為而家嘅春節聯歡晚會咧，同八十年代有啲針砭時弊啊，甚至上有啲即係低下低下，你睇到佢與意相關嘅，六四之後基本就冇曬。到呢幾年嚟咧，基本上唔睇，所以嗰啲劇咧，大家咧就不妨可以即係當係一個即係睇到而家國內嗰個嘅文化或者即係文藝啊，其實已經係絕地收緊， 係 一個絕地裏邊，係你想有少少滲出嚟嘅嘢咧都冇噶。 唔係喎，都有啲非洲舞睇下係嘛？ 咁嗰啲咪大家咪當睇咩咧？即係你有少少敏感。聯想到有任何意識的不是老百姓聯想，是個官聯想到，個官聯想到他覺得有些避忌的，他就斬你了。所以 我已經對國內現在這個情況，我除非是這樣，國內有些朋友他看到他介紹，當然他們會看得比較詳細一啲啦，所以咧我又唔一概抹殺，但我唔會好似以前咁花咁多時間啦，去睇佢呢樣，然之後發掘呢樣，因為佢已經係斬斬斬斬咗好多，連一啲所謂枝葉啊，佢睇到嘅敏感佢都斬，呢個係一個大倒退嚟嘅。 啊，當然好多嘢倒退啦。咁你而家今次咧，星期日嗰日咧，新華社咧出咗個英文稿，首先出英文稿就話咧，中共中央咧就建議就取消咧國家主席。只是可以連任兩屆的建議出來，這單就是大倒退來的， 非常嚴重的大倒退，以致是如果嚴重的這些做法是背叛鄧小平，以致是背叛他爸爸習仲勳。為什麼呢？當時我在北京採訪的時候，我 很清楚的過程。以前你說中國歷代王朝，你話佢封建王朝也好，點都好，佢嗰個權力繼承咧都有一個宗法制度。你話個宗法制度唔合理，而家個標準唔啱，但嗰陣時咧係一個大家都遵守嘅制度，就係、是、父傳子，子傳孫。咁你話哦，兄終弟及，或者即係話長子的孫，咁你佢當時係一個宗法制度喺度。好啦，後來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咧，就覺得喂呢、這個。冇咗個家天下咯，黨天下啦，黨天下你唔能夠毛澤東傳俾個仔，個仔再傳俾個孫，唔得噶嚇。鄧小平都做唔到噶。於是咧，鄧小平嗰陣時咧已經諗到有一個點樣可以令到中共啊千秋萬代平穩交班。佢後來就諗咗嗰個黨政分開同埋嘅退休制度啦。咁、那個退休制度咧喺江澤民嘅年代咧，都因為佢自己本身出自個政治需要。江澤民都要做個退休制度出嚟喎，因為佢嗰陣時咧係要整走佢啲政敵啊，咁於是後來就有七上八落啦，佢都唔敢絕對否定。誒，而家習近平唔係喎，咁本來鄧小平咧係推呢個制度嘅時候咧，係令到大家喺共產黨內嘅高層咧，大家都有一個嘅即係某個嘅依循啊。嗱，當時我記得。到江澤民的年代有五個標準的，五個標準，大家經過這五個標準之後，黨內高層互相再去共識哪一個人是新主。五個標準是什麼呢？第一，這個人年紀一定要符合，就是那個七十歲七上八落那個。第二個，這個人一定要有中央和地方共同的工作經驗。咁呢個又係嘅喎， 做個省委啦，係啦，做個部長啦。 第三個就係要有所謂嘅團結親和力，即係你要搞得掂。喂，高層如果唔係咧，大家私相授受，或者即係你又唔妥佢又唔妥你，你唔可以做到高層嗰個嘅即係穩定。第四個學歷嚇，呢個學歷咧你可以做出嚟啊，得點都啊，大家做。第五個咧係經過內部海選，五個嘅喎。 咁全部做即係慢慢定落嚟啦。誒點知而家習近平咧係唔使理喎？嗱，好簡單啦。十九大大家仲記得有一個嘅新聞，就係話面見啊，面見咗佢先係俾你做呢一個政治局委員。話喂，呢個面見係咪打破曬以前咁啊？內部海選，內部海選，習近平薄熙來。嗰陣時係一起參加內部海選嘅喎，即係政治局嘅到年齡嘅人呢一屆退啦，剩有幾多個空位出嚟咧？你邊個要入去？咁就要經過中央委員包括埋候補委員，大家選舉攞到高票嘅先至入到嘅政治局，填補到個空缺喎。而家呢啲乜都冇嘅喎，咁你係咪大倒退啊？ 喂，但係呢大倒退咧？嗱，今次咧佢星期日呢段新聞啦，就話廢除呢個兩屆制，就是、意味著就係終身制啦。喂，其實呢啲嘢咧係咪有跡可尋嘅咧？ 嗱，所謂有跡可尋咧，我諗 部分評論人咧就話係嚟得突然嘅。 我唔覺得，我唔覺得係睇到，係睇到。大家你再睇下，因為胡錦濤係弱勢嘅。所以他一定要遵循這個退休制度，如果他不遵守呢，習近平整得他很慘的，因為習近平胡錦濤你不退阻住我，是吧？這個力量對比的問題。而江澤民呢，他自己本身已經不遵循了，他在位15年，實質的15年， 即計埋中央軍委他坐到最後 兩年，是的，他是什麼的？因為他在十三大之後，六四之後，他已經嘣一聲又坐多了兩年啦。他實權係揸咗十三年，咁跟住仲有兩年啊，國家軍委主席嚇。咁佢自己已經唔遵守噶啦。咁到後來，大家即係話，習近平咁做有冇跡可尋咧？我覺得有嘅嚇。點解咧？數下知噶啦。佢2012年上台，係咪？2012年上台之後，大家再睇下2013年，大家冇留意。我嗰陣時我寫過文章㗎啦，我感覺到有啲問題，但係冇辦法話一下就講到明啊！呢、這個以後習近平會搞終身制，當時係咩事咧？就係、是、中央黨校有啲文章出嚟，佢就話嚇點解而家猛咁講七上八落啊？如果領導人健康狀況好嘅，跟住又有能力嘅，又得到民心嘅，點解一定要七上八落啊？到68歲一定要退啊？嗱，佢係從一個即係研究嘅角度，我當時咧已經覺得，咦，中央黨校咁出，中央黨校以前嗰個校長係邊個？ 好多任校長喎、 啊。2012之前，咪習近平咯。 哦， 嗱，咁所以咧， 佢個影子仲留翻喺度。 我當時覺得有啲古怪。好啦，跟住到2014咯，習近平上台之後兩年咯。大家抄翻當時啲報道啊，或者即係嗰啲研究，我算衰啊！我呢啲人周圍發掘捐窿捐爛，我啊睇見當時咧好多官方喉舌已經放出另外一個消息，佢話根本邊算有七上八落呢回事㗎？冇，咁何來共識啊？更加唔係制度啦。嗱，咁已經大家可以睇到啦，即係已經係慢慢打破。好啦，跟住到2016年啊。習近平坐了上去就四年了，其實2015已經開始出來了，就是怎樣呢？國家人事部門去做一些研究，研究什麼？喂，中國人現在身壯力健啊，長命啊， 即是用科學方法， 因為呢個退休年齡是60歲的， 是 那中國人現在長命，不要60歲退休，65歲吧。理論上呢，就是研究民間的退休年齡就跟領導人退休年齡無關的，但大家想想，正因為老百姓的退休年齡是60歲，然之後呢如此類推，部長級的官員呢可以65歲，領導人多少歲啊？70歲才有七上八落出來的嘛。如果將老百姓的退休年齡由60歲延伸到65歲，換句話說，領導人的退休年齡是不是可以由70歲延伸到75歲啊？咁跟住大家就話：咦，係咪我山安白做㗎？咁我大家唔該你抄下啲資料。咁點人事部門研究老百姓嘅退休年齡由60歲延伸到65歲？佢哋嘅計劃係邊個時候落實啦？大家抄下。 2022年啊， 2022年， 二零二二即是咩年啊？即是中共二十大啦嘛，而家十九大，即是五年之后咯。二十大啦，二十大习近平几多岁啊？ 二十大嘅时候啊，嗱，佢而今年65岁，唔系再加四年，咪即系74岁喎？ 唔系，五年之后佢69岁， 系 吓，69岁距离75岁。仲有排喎，好啦，到21大啦， 21大 74岁咯， 系 74岁，仲未到75喎，大佬， 系， 而且再过咗咁多年啦，佢嘅权力如无意外巩固啦，嗱，咁所以你话系咪有冇迹可寻咧？我唔知啊，可能我自己穿作附会啦，大家自己谂啦吓。 咁啊，即系。應該咁講啦，中共官方嘅傳媒咧，大陸只有官方嘅傳媒啫，一般唔審批過嘅文章，你就唔使旨意出街。 所以話真係 一定係有上頭意思去做啦，做足輿論啦。 咁我咪話大家觀察中國咧，大家要記住，而家中國仍然係一個封建王朝嘅延續，最高執政嘅人或嗰個羣體咧，一定係用王朝或者帝王嗰種思維嚟諗嘢嘅，咁所以大家要有足夠嘅心理準備，未來呢一段即係封建王朝嘅管治模式同意識，同埋民主、人權、自由、法治嘅現代文明嘅碰撞咧，一定會好持久，包括喺香港裏邊出現添。 嗱，香港陣間先再問你啦嚇，喂，咁毛澤東當年講話走出新路。就是民主， 你信你咪信咯，啲人信噶，真系，我谂佢都唔信嘅，不过攞嚟讲吓，原来佢当时讲咗嘅， 氹下王彦培，氹下 毛泽东，佢嗰阵时执政之前好欣赏鲁迅啦， 系 鲁迅就话：哎呀，俯首甘为孺子牛，横眉冷对千夫指。 系 咁，毛泽东后来见有一次就见到鲁迅个仔，咁。大家就估啦，如果魯迅仍然係喺共產黨執政之下再生嘅，咁點咧咁樣？後來傳出嚟嘅版本就毛澤東佢話只有兩個可能嘅啫。 係 第一，魯迅就繼續用講共產黨嘅説話。咁你唔講咧，就第二個可能。第二個可能咩啊？坐共產黨嘅監咯，咪就係咁咯。 咁好彩，魯迅死得早啊！ 咁所以呢啲咧， 抗戰之前好似36年死咗啦。 總之咧，就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屁股決定腦袋。所以毛澤東前期講嘅嘢，佢後期自己本身都唔會做。鄧小平當時講咗嘅嘢，習近平今日都唔會做，就係咁解啦。 咁啊，斗膽啲，鄧小平啊，仲有好多人記得。 唔會嘅，你知唔知而家國內最多人鬧一個人係邊個啊？ 邊個啊？ 鄧小平 咯，鬧佢乜嘢咧？ 係官員鬧佢，尤其是係得勢嘅官員。佢就鬧點解鄧小平咁老糊塗？搞咩開政治改革？點解鄧小平咁糊塗？俾香港有一國兩制，搞到我而家咁鬼難管。好多人係咁鬧㗎，而家係唔鬧習仲勳嘅啫，因為習仲勳當時都支持鄧小平開放改革㗎嘛。退休制度習仲勳都拍手掌㗎。喂，習仲勳是過來人，他真的很知道終身制那些慘的，所以他那陣時是好的。現在沒有人罵習仲勳，就是因為習仲勳是習近平老闆，誰敢這樣罵這個天子，不是這個天父，天子之父，就跟那個天父是不同的， 真是太早皇帝，太早，真是太早， 所以大家 咁啲官都講下，大佬你冇鄧小平，你個袋點會有咁多錢啊？ 我哋而家咧係用正常嘅腦嚟諗問題。 我有正常喎，喂，冇鄧小平講話，開翻你班友點貪到咁多啊？ 佢哋嗰班官啊，就用官嘅腦嚟諗問題，就覺得我哋唔正常噶啦，點可能咁噶？點可能即係喺？即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啊嘛！點解鄧小平咪搞開放改革咪鬧多隻劇咁咧？而家，但係佢當然唔會公開鬧嚇。 喂，好多嘢唔公開啦嗱，我哋喺香港睇到嘅關於大陸嘅資訊咧都係有限嘅嚇。咁啊，有時喺外國嘅通訊社裏邊彈啲嘢翻嚟啦。喂，你所聽聞翻嚟咧嗱，今次咧就建議啦嚇，建議咧就廢除兩任制。喂，大陸啲人反應係點咧？嗱，香港見到啲建制派講嗰啲嘢咧，就核突到不得了噶啦。 唔緊要啊，大家知佢 話新形勢喎，唔可以咁比較喎。 長不出象牙的， 口。咁大家自己嗱，我又唔會批評嚇佢哋講咩，因為我好相信大家自己識得判斷嘅啊。咁任何嘢去孤立單一嘅角度，呢個角度都可能會啱嘅。咁所以而家建制嘅解釋咧，就係從單一嘅角度。咁孤立呢個角度咧，可能啱嘅。譬如好似話如果嗰個領導人而家又即係有目標嘅，你又睇到佢有成績嘅，咁又穩定嘅，咁點解唔俾佢繼續做落去啊？好啦，仲有一樣嘢，而家有啲建制嘅解釋咧，就話習近平做總書記係黨嘅，但係黨呢個位置咧唔可以喺國際上面活動喎，因為人哋唔係同你個黨接觸，咪同政府接觸啊嘛， 總書記身份去， 咁一定係同國家主席咁，所以你咪俾佢國家主席呢個繼續任期落去。是幫助中國咧，係走入世界強國之林。嗱，建制其中一個孤立又係個角度係咁嘅喎。 嗱，仲有一個咧，啲劉少佳講咧，就話要 match 點為之 match 咧？ 啊， 既然咧個黨總書記同埋中央軍委會主席咧個任期係冇限制嘅，咁啊同我一齊嘅三頭馬車嘛，三位一體咪啊？ 唔緊要啦，有咁講咯，大家自己識得判斷啊嘛。 咁呢個國家主席即係 president 咧，就應該 match 翻佢嘅，所以。應該無限任期啊！ 佢話應該咪由佢咯。睇個現實咧，就係話眼前咧，大家要分清楚。 嗯， 現實咧，佢係有能力去通過呢個修憲嘅。 係啦， 係啦，因為點解咧？而家佢就係用好高壓嘅，同埋做咗好多鋪路嘅工作。暫時中國係未有一個人或者一股力量咧，係能夠推翻習近平而家呢個一統天下、如日中天呢個咁樣嘅形勢嘅。咁但係咧，大家。不妨又從大歷史的角度去看， 大歷史我哋陣間先至講講啊。喂，我想先聽下，喂，其實大陸啲人咧個反應係點咧？即係私底下， 冇人能夠做一個好完整嘅統計。 嗯， 嗱，點解咧？因為大陸自己唔會做統計。咁而今次咧，大家你會發覺咧，種種跡象顯示咧，習近平同埋中共高層預計到呢一個咁樣嘅措施。即是國家主席沒有任期限制都會引起很大的反彈，他們預計了的。譬如好像說你看看那個網絡上面的禁制，他一早已經 set 了有很多即是禁區，跟著呢他這個的新聞是先由外媒出來， 是用英文講出的。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你的新聞一出來的時候一定會出口轉內銷，然後等外面這一陣所謂消化了，消化咗，咁然之後再由中國嘅中文嘅傳媒整出嚟，咁你已經有一個消化啦嘛，個反彈唔會咁大。跟住咧，你有冇發覺喺二中傳媒嗰陣時候已經講修憲噶啦？二中傳媒講修憲冇講國家主席呢樣嘢喎，大家當時做新聞 就所以有啲人覺得係好突然。 唔係啊，呢個係一個權謀嚟噶，大家睇真啲啊，佢就係因為就嚟開兩會啦。咁跟住咧，三中全會係主要講成個即係兩會嘅報告啊、人事佈局啊。但係喺三中全會開之前一日就係講呢個主席任期冇咗限制啦。咁離開個三中離開個兩會咧，唔夠一個禮拜，呢啲咪叫快刀斬亂麻咯。佢好過好早漏咗消息出嚟，然之後等你全個社會啊嚟反彈，形成咗個社會。個勢嚟反你嘅，咁所以呢啲咪就係謀，即係你講得好聽係謀略，講得唔好聽係權術。 喂， 就係咁啫嘛。 嗱，我好想知喎，即係開三中全會之後唔夠一個星期，因為下個禮拜一就開人大啊嘛。 係啊， 咁快就開人大，係咪好罕有咧？即係快到斬亂麻，一開完三中全會，馬上開人大，依個多唔多發生咧？喺中共歷史， 大家你可以睇下，其實呢個三中咧。如果按過去的規矩，三中不是這個時候開的， 是啊， 這個時候只有開二中而已。但是習近平呢，鼻靈鼻靈先開了二中，是專門講修憲，而這個修憲呢不提那個國家主席的任期，那他就將修憲，大家記住，二中全會那個修憲的重點放在習思想，放入去的憲法裏面，那這件事呢，就是令到他有一個現實的地位，除非共產黨臨台，如果唔係咧，佢現實上邊咧係可以壓住你其他人啊！ 國家都承認佢呢一個位置啦嚇。咁所以你見佢鋪排嚟噶嘛嚇，唔係突然噶嚇，只不過係話大家覺得佢而家突然間出現。如果大家一早睇到佢已經係一步步棋咁行嘅，一啲都唔會突然噶，係嘛？咁所以而家大家繼續再落去睇咧，就我話大家繼續放長雙眼去睇，睇下開完兩會之後，仲有好多不斷收緊嘅嘢啊，陸陸續續會出嚟啊！ 啊！因住你唔翻得大陸啊！我提多一樣嘢， 我又唔知係咩嘢，咪等佢自己擺出嚟，大家睇下咯。 我好想知道你識咁多啲大陸啲朋友咧，冇話一講佢呢件事，佢就～No comment， 唔講唔講或者， 我唔係好多大陸啲官員朋友嘅啫喎， 即係大陸咧各種朋友啦，即係啊，喂，佢哋嘅反應係點咧？ 嗱，因為點解咧？真係冇辦法做一個統計。 嗯， 民間咁你話民間都冇人做統計，即係冇得統計。 我知我唔可以統計。 唔係有啲人話，你咪有你哋鬥餐死咯，你唔好影響我老百姓嗰個生活就得啦。咁呢個好普遍嘅喎，我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大家不要以為國內現在很多人是想推翻共產黨，不是的，真的這個不是，但是不是等於建制派那些啊拍手掌啊習主席啊繼續了，不是的，大家覺得就是說你不要搞我老百姓那個生活，你上面怎麼鬥是你的事，但是你也不要 做皇帝，這個很清晰的， 那條是底線，因為這條是底線來 的，但是大家是沒有很清楚地說明是什麼的，因為大家一來影響不到，二來呢就是說大家已經是用自己的方法來抗拒共產黨那種高壓的， 譬如呢， 譬如說你有你鬥咯，如果你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大家就用自己的方法維權咯，是吧？現在大家是用自己的方法鞏固自己的經濟實力先，個經濟實力就係話你癲起嚟嘅時候咧，我有我實力，咪大家各有各貪咯。而家或者得 唔你講實力啊，即係錢咯。 而係大家各有各用自己嘅方法賺錢先。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普遍嘅現實，所以大家國內有一句説話，點解十億人民一個樣同心協力騙中央啫？呢個好典型嘅説話嚟噶嘛。我唔會參與你嗰個遊戲，因為我參與唔到。但是我要保護自己的時候來講，我就用我的方法鞏固了自己的實力，賺錢，有機會就走，是這樣的嘛。現在還有什麼共產黨，第一思想控制不到人， 是他知道了，現在知道了， 他知道你猛地說什麼， 你可以在這個微信 什麼習思想啊，你猛地你怎麼說，人家不相信你嘛， 微信可以蓋住他， 是啊，你蓋 住 WeChat 可以蓋住他， 但你蓋不到人家的腦真的怎麼想的嘛，是 吧？共產黨知道的， 他知道，但是他都是這樣做的，這個就是皇權意識，那不要緊的。我想大家現在最重要是實力，老百姓呢他真的沒有想著推翻共產黨，現在這個很實在的，跟香港人覺得共產黨不即是政治又這麼落後等等，但是大家呢有一個不喜歡共產黨這麼政治保守的情況之下，但是大家現在沒有行動的，因為未到臨界點嘛，我經常說觀察中國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臨界點到未，現在是未到。 臨界點是哪個位置呢？ 臨界點就是他那個倒行逆施，令到內部包括高層裡面有很多人反彈，以致你說即大家慢慢慢慢凝聚起來，任何的權力鬥爭一定是兩派的力量是旗鼓相當才鬥得到的，一派很厲害，一隻手指尾捏得死你的是鬥不到的，現在未到啊，你說以後會不會到呢？觀察咯。 我最近看一本書，就叫做《中國潰而不崩》，潰而不崩，咁啊，裏邊講咧，佢一開頭就講啦，如果各位咧認為睇依本書咧，就發覺咧會有自爆，即係中國經濟崩潰咧，大家就好失望啦。 唔係，佢講嘅係眼前呢個階段，或者係可見將來呢個階段。我如果話係佢孤立喺呢個階段咧，我都贊成。 係， 但係佢一定唔講臨界點，臨界點係幾時出現咧？係冇人估到。你而家習近平繼續壓落去咧，嗱。短期我覺得他一定成功的，而他只能夠繼續用這種高壓，因為繼續高壓下去他才穩陣，所以未來出現的可能性是兩個，第一他高壓成功一直壓到他死，好像明成祖一樣， 係嘛？我死咗啦，我兩腳一伸，我後人我唔使理嘅。總之我在位嘅時候咧，你冇人能夠推翻我。習近平係有條件咁做嘅喎。好啦，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話，你越壓剛性嘅壓迫，會導致剛性嘅斷裂，啪一聲。咁呢度咧，我哋唔知道究竟中共內部有冇啲咩嘅力量，暫時睇唔到。但係呢一個剛性嘅斷裂嘅可能性唔好忽略，因為中國歷代王朝係經常出現呢啲嘅剛性斷裂嘅，係嘛？咁所以 秦朝啦，最簡單就是秦朝咯。 我咪話你睇元朝，元朝統治中國97年，到到80多年嘅佢仲係好強，但係最後衰敗咧係10年都唔夠。咁所以我話大家咧就即係我而家冇結論嘅，呢啲就係要觀察臨界點啦。如果你唔單睇即係唔去長遠睇，你單係睇到眼前嘅，你一定好悲觀嘅。是吧 講回了我剛才講的話那本書呢中國沛而不崩呢這本書我剛才講的話如果各位想看這本書就找到中共就快倒閉之類的東西就會很失望只是其中一部分本書還有很多其他內容 我都不覺得它短期裡面會倒閉 是 但是大家不要因為這樣就覺得什麼都不用做了大家還是要理性爭取的嘛 至於呢、就是、由六四即由80年代開始呢、就是民運人士爭取個民主咧，嗰本書就咁講，佢話目前中國咧出現嘅不穩啊，嚇主要係嚟自維權，維權即係話你攞即係啲土豪霸咗笪地 ，OK 嗱啊嗰啲啫，意識形態咧係冇嘅。 如果你講到呢個嚟講咧，佢好實在嘅，因為而家中國人去反政府咧，完全係喺民生經濟地方政策呢個角度，舊年咧。有大概200,000宗的維權事件，咁咧官方已經唔公布噶啦，官方由2009年咧唔再公布維權事件有幾多噶啦。當時佢自己官方嘅公布，2009年咧係80,000多宗，咁但係實際上咧就已經係160,000宗噶啦，佢減咗一半噶啦。嗱咁、所以大家從呢個角度嚟睇咧，因為你係民生性嘅維權咧，佢冇得搏噶，佢最多咧就阻截。你房上房啊，嚇，同埋咧，如果你係太大規模嘅，咁佢除非係鎮壓嘅啫，佢民生性嘅，唔係政治性嗰啲上房咧，佢已經盡量去疏導， 係嚇，疏導。佢咧就點講啊？佢就唔係啲人唔係爭取民主啊嘛，佢要翻啲權益。 因為點解咧？而家你話喺中國裏邊，因為民主自由而搞運動嘅。暫時國內的臨界點都未到，我哋睇呢啲問題咧，睇得好清楚，係分咩嘅？我哋唔係一種意願嘅，但係我唔覺得咧，佢咁樣俾人食飽啦，人哋就唔會提政治要求喎，一定會嘅喎。 到累積到某個階段， 人類嘅發展就係我食飽咗之後，我要講我公民權利，你滿足唔到我嘅時候，我同你砌過。好啦，慢慢，而家國內咧有一啲嘅好低層次嘅公民權利咧。有了譬如好像說非政府組織 的出現就是咯但是這些非政府組織的主張啊它的行動啊不涉及到政治的這個就要第三個層次了就是由公民權利上升到政治權利了我覺得中國遲早都會來的、哦、那當然呢這個不會那麼快這個都是一個積累然後慢慢將臨界點推高了、 大陸的維權事件多到呢連它官方認可的電影、都要承認咁啊，嗱，我冇話大陸嗰啲 propaganda 係啱噶嚇，咁但係咧有一套戲咧，即係幾個月前上映嘅，叫做《戰狼二》。 《 戰狼二》咧，一開戲咧，裏邊其中有一幕，咁講到咧依個解放軍特種部隊咧，就係、是、去咗條村，其實將啲骨灰咧運翻去條村，咁嗰條村啱啱咧就係俾啲土豪咧係搶地啊！所以解放軍去英雄去救 那套戲的重點呢就是其中有反映但重點就不是講 這 樣 當然不是但他不到他不承認這件 事我都說大家去觀察中國呢不要單單看官方因為你看官方呢是冥頑不靈一成不變的大家看看中國的民間社會的變化 我為什麼說長遠對中國是不會盲目悲觀短期我不會對中國的是盲目樂觀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大家成日睇到係有主導性嘅官方啊嘛，佢睇唔到民間嗰種潛動啊嘛，啊，我好簡單，你話講維權，喂，最早有維權數字嘅統計係喺1992年，係六四之後3年佢壓到死，但係老百姓唔理啊嘛，繼續逼出嚟啊嘛，所以佢到 六四之後三年，他開始有一九九二年咁上下啦。佢當時嘅維權數字係幾多少？即係大家企出嚟啊！係 啦，幾多啦？ 八千。 八千。 八千。而且當時係講到明啊，同下邊講，你一有維權事件要上報中央。喂，我正話講，舊年係二十萬宗啊，八千到二十萬宗，你乘下幾啊？好啦，仲有啊，而家佢由下邊匯報俾中央嘅維權事件，佢講到明。一百人以下嗰啲你唔好報俾我啦。 一百人以下， 一百人以上嗰啲你需要報俾我，因為佢覺得係重視。一百人嗰啲啊，你地方搞掂佢啦。 即係多到， 咁咪即係多到佢都唔可以唔承認咯。咁呢啲咪民間變化啦。所以我話大家唔睇民間嘅變化咧，係睇唔到中國嘅變化嘅。 好， 就係咁解啫嘛。 好，民間做咩變化咧？多或者咧香港或者國際咧，我哋休息陣翻嚟再傾。 人民超市推出三月優惠黃金組合。三月一号到十五号，人民超市会员或即时登记成为会员，买罐装可口可乐，每罐只系一蚊，每人每日限买三罐。恒河咖喱屋仲推出全新升级产品，野味嘅黄金咖喱，每盒500克，只卖28蚊。加热即食恒河咖喱屋升级咖喱，几时想加送都咁方便。其他极抵推介包括李潮传统风味韩牛肋骨。500克装，原价160蚊，而家只系卖98蚊。挪威烟三文鱼500克都系98蚊。纽西兰鳕鱼柳440克36蚊。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蚊。更多精选优惠，记住亲临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选购。除咗买满300蚊，即送海底金锅捞现金券100蚊，仲有神秘惊喜俾大家。